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一，农历闰6月16，北京晴转多云，35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系列报道《人工绿海的55年成绩单》第四篇《赛罕坝的新考卷》。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八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守望相助70载，壮美亮丽内蒙古。今天播出《民生保障》，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长江全面禁捕和渔民退捕转产实施方案将于年内出台。 第13届全运会圣火在天津海河三岔口成功采集。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三代人55年，将昔日飞鸟不栖、黄沙遮天的荒原变成百万亩人工林海。赛罕坝机械林场创造出当之无愧的生态文明建设范例。系列报道《人工绿海的55年成绩单》，今天播出第四篇《赛罕坝的新考卷》。采制：央广记者沈静文、杜震、孟晓光、张兆福。 把不损害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底线，走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生态，你等到它都污染了、都破坏了，你再来建设，那就迟了。对于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能下不为例，防止形成破窗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破窗效应，指的是如果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被放任存在，会诱使越来越多的人争相仿效。如果把每一棵被乱砍乱伐的树看作一扇窗，在距离赛罕坝机械林场2个多小时车程的隆化县闹海营村，郑淑芳就是修补窗户的人。33年，以他一人之力，3000亩荒山成为今天松涛起伏的人工森林。 今都68了，我35岁开始进的山，我们这山吧，我对它确实是有感情，要是给人家我还真不放心。30000棵树差不多净我自己栽，我是一年栽点。 您从中得到什么收益了吗？ 只有付出。为了这山，我们家小卖铺关了，药店关了，就没有经济来源了，把挣的钱就都搁到山上了，还借些个外债。最后我们这山上出矿了，开了3年矿，金矿，挣了100来万，把我的这些外债就都还上了。还了之后我又关了，不开了，不开这矿，我们那老头跟我就离婚了，说你放着钱不挣，你就知道受累。我说那你说咱们为的是什么？是栽树，你现在你还要继续开矿，以前那山皮破坏了还是白搭。 这么多年您去别的林场看过吗？ 我上赛罕坝去，我哪年一般的差不多我都要去一趟，看那块的林海特漂亮。我跟人家不能比的是哪呢？人家是能成趟栽，我是哪块能栽一棵我就栽一棵，因为我这是石头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内蒙古高原南缘浑善达克沙地前沿，赛罕坝人的绿色长城岿然不动。他们大概没有料到55年的精神财富能飞跃100公里，成为另一片荒山的持续给养。任时移世易，开山的铁锹一如当年。赛罕坝今日造林之难是郑淑芳所没有料到，他所面对的石头山也是赛罕坝人如今最重要的造林对象。55年耕耘，在未来1到2年之内，赛罕坝林场植被即将饱和。林业科科长李永东介绍，18大以来更多的树被栽至坡度陡峭、地势条件差的区域。 就是我们现在公家造林400-500米的坡度还有，这上面去我们就用骡子土，一个骡子就是2筐苗子吧，陡地方到啥程度，我们那骡子在上面特别有时候也不忒好使唤，这骡子都是咕噜坡，应该是15年那年摔死2个骡子呢。 工业化社会、现代化林场，赛罕坝人仍在用最原始的方式负重运输，肩挑树苗和家国前程。31岁的林业科副科长范东东正是攻坚造林的中坚。 那边山上造林，趴着往上爬，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去了也不行了，树要拼命往上爬，把苗子一筐背个20来棵。 赛罕坝人造林之苦多为外界所不知，他们即将面对的烦恼在外界看来也是奢侈的。建厂至今，赛罕坝森林覆盖率已由12%提高到80%， 不毛之地曾绿浸染，该向何处借地栽树？曾经的造林工人又将以什么为主业？国家林业局国有林场和林木种苗工作总站副总站长刘春岩曾任塞罕坝林场厂长，他以任重道远概括，眼前的绿还远不是理想的绿。 虽然是我们绿化的空间已经接近饱和，但是呢，我们森林质量的提升永远在路上。绿跟绿的质量，绿跟绿的厚度，那是不一样的。 质量和厚度具体用什么来衡量呢？ 首先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生物之间相生相克，完整的生物链。那么只有次生林、天然林，甚至经过近自然化的较高质量的人工林，它才真正是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生态系统。衡量它的标准，森林的结构是不是条冠草立体结构，再一个它的生物量是不是足够的庞大。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掷地有声，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的确，塞罕坝林场建厂前，昔日木兰围场变为荒弃的高岭，复原林海需要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全身心投入。前50年筑牢绿色屏障，过去5年攻坚造林，而提高造林质量，让人工林近自然化，是未来长久的功课。习总书记所说一个时代一个主题，塞罕坝是见证者。林场厂长刘海莹坦言，主题变化中塞罕坝有自己的不变和坚守。 塞罕坝林场走过来的模式啊，高层垂管吧，有林业部建的厂，后来到河北省管理，一直到今天。高层垂管呢，对尤其像国有林场这样的单位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林业周期长，见效慢，很难在短时期内取得一定的收益。有国家财政的保障，也能够保障职工的生活，对人才有一定的吸引。 一棵树里看出一个世界，塞罕坝人有自己的执着，轻松见证那些为了山河永续而放弃的其他可能性，那些半个多世纪以来顶住喧扰声的领路人，以及所有被敏锐感知的时代巨变和庞然林场的及时调整。55年的启示录如何续写？塞罕坝给出答案。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八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文章强调，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成绩。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盲目乐观。现实警示我们，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管党治党一刻也不能松懈。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始终绷紧从严从紧这根弦儿，落实好管党治党责任，不断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使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确保党更好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更好战胜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在历史性赶考中交出优异答卷。 守望相助70载，壮美亮丽内蒙古。 内蒙古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精准扶贫、稳定脱贫，提高城乡群众生活水平，让各族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央广记者李正祥、宝音，内蒙古台记者李浩报道。 原来那村啊，基本就成了矿坑村了。 乌兰察布察右前旗花村幸福院住着72户116位年龄在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都是来自周边村子的贫困户。免费住进幸福院后，还是每家分户居住，分灶饮食。72岁的张德礼住进幸福院一间42平米的新屋5年了，觉得生活很方便。他说，院里有文化活动室、医务室、超市等公共服务设施，每家都配建了鸡舍、地窖和粮房，门前还有2份菜地。 一户一块，家家种点菜，自个儿吃，不要你卖菜吧，挺好。首先一个不寂寞，哎，老年人多，互相唠嗑呀、玩一会儿呀， 这个比在老家去啊，就是有点低保的。再有就是养老保险金。 乌兰察布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内蒙古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多年来，年轻劳动力大量外出，农村牧区留守的都是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养老问题突出。当地尝试建立互助幸福院，将偏远山村的老人集中生活，解决了外出务工子女的后顾之忧，创新了农村管理。乌兰察布还通过龙头企业，以产业帮扶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四子王琴木明额登齐齐格，几年前丈夫去世，一个人要供养几个孩子，生活困难。当地的赛诺洋业公司为他提供了优质种羊，交给他育种养殖技术，帮助他提高收入。 普通的羊今年卖600元一只，我的这个可以卖到700多一只。用了这个技术的羊，市场行情特别好，能及时销售掉。 内蒙古把脱贫攻坚作为头号民生工程，每年拿出60%以上的财政投入民生建设，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提高教育、医疗和住房保障。去年以来，已经有24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布小林表示，在全面小康路上，不能让一个困难群众掉队，要让各族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 各级政府要继续加大脱贫攻坚投入，各项惠民政策和民生项目向贫困地区倾斜。我们要坚守民生底线，增加民生福祉，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广泛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央广记者林涛、张雷，伊犁台记者于田报道。 我回说我老伴是维族， 五个民族世代同堂。伊宁市银阿亚铁街居民王金海一家是个民族团结大家庭。 民族团结大家庭，民族我们国家56个民族都要团结好呢。 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像王金海这样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的多民族家庭很常见，各民族传统交往在伊犁城乡蔚然成风。巩留县吉尔格朗乡阿拉马勒村哈萨克族小伙子马克舒提与同村的汉族姐姐徐向荣，生产生活上互相帮助，共同走上致富路。不是亲人胜是亲人。 向荣姐姐经常来帮助我，我种贝母时她在种植技术方面指导我，在她的介绍下我去年挣了10万元以上。 都我们家房子也是她盖的，我们都是互相帮助，反正现在就是挺亲的，跟一家人一样。 新源县别斯托别乡卡拉奥伊新村和相邻的昂达斯村，一个汉族村民多，一个少数民族村民多，两村一合计统饮一条伊犁河水的两个友邻村，今年集体结为亲戚。别斯托别乡卡拉奥伊新村第一书记吉祥： 两村的群众在生产生活中呢，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今天举办这个活动，就是进一步增进咱们两村群众之间的友谊，促进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交往、交融。 自去年11月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开展以来，伊犁州10万各族干部职工与16万各族群众结亲。伊犁州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张武军： 伊犁州各民族多年以来相互交流交往，这个好的这种传统由来已久。民族团结一家亲进一步的增进了各民族的感情，打牢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础。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史上最严羞鱼制度执行至今已经超过3个月，农业部表示上半年渔业减量增收提质增效成效明显，预计年内出台长江全面禁捕和渔民退捕转产实施方案。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今年起，我国所有海区的休渔时间统一并延长为5月1号12时到8月16号12时，休渔类型扩大，休渔制度达到史上最严。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捕捞产量同比减少18%，而水产品批发市场综合平均价格同比上涨1.45%，渔业减量增收提质增效成效明显。但农业部渔业渔政局局长张显良坦言，当前渔业无论是养殖还是捕捞都还存在问题。 从养殖业看，一些地区网江养殖密度还过大，养殖退出补偿机制不健全，养殖水域滩涂禁养区、限养区、养殖区规划这项基础性工作各地推动力度不一。从捕捞业看，我国渔船技术大，捕捞能力强，渔民专产转业难度大，资源压力短期难以缓解， 一些地方还存在重捕捞产量的观念。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农业部部长韩昌富表示，渔业资源养护和生产方式转变需要多措并举，长江全面禁捕和渔民退捕转产实施方案等重要政策将于今年出台。 所以沿海的省份呢，渔业部门也要抓紧制定保护区退捕转产的具体的实施方案，要落实减船转产的补贴资金，要加强转变养殖方式，降低养殖密度，大力发展生态健康养殖。 天津近海区昨天组织开展打击传销的凌晨行动，当天发现传销窝点301处，清理传销人员63名。央广记者贾立良报道。 6号凌晨，天津市静海区共出动执法人员2000余人，开展打击传销的凌晨行动。截至昨天上午11点，已排查村街社区418个，发现传销窝点301处，清理传销人员63名。天津公安静海分局指挥室副主任桑瑞： 公安机关正在对传销人员进行甄别、核查和登记，对涉嫌违法的依法采取相关措施，对误入传销组织的进行了教育劝解。相关工作呢也正在深入开展当中。 同时，静海区发布了静海区举报非法传销的奖励办法，对举报非法传销组织的个人实行奖励。该举报奖励办法明确，凡举报非法传销组织及其藏匿的传销窝点，经查实摧毁的，一次性奖励举报人20000元人民币；对举报重大传销案件或传销组织重要骨干成员的举报人，视情况增加奖励金额。 近日，网络招聘平台用户冒用其他公司信息发布招聘职位的问题引发舆论关注，多家网络招聘平台被指审核流程不严格。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多数平台已调整为需进行企业认证才可发布职位。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近几年，江苏南京、广东深圳等地也都曾出现过通过网络招聘平台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进而骗取求职者押金或骚扰求职者的事件。一段时间内，有媒体发现，在个别网络招聘平台确实可以在没有审核的情况下使用虚假的公司信息发布招聘职位。此番引发舆论关注后，记者再次对部分主流招聘网站进行测试，系统提示需要通过认证才可正式发布职位信息。某招聘网络平台工作人员： 发布的这个职位，第一步必须进行芝麻信用认证，之后营业执照认证招聘的话，也是代表是在企业招聘的，需要提供相关资质的，比如说公司的营业执照呀，或者其他的一些企业资质。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 首先呢，这个平台呢要对做这种相关招聘的企业要进行形式上的审核，比如说哈，它的留职联系方式对不对，它的相关的执照到底全不全，也要看平台到底有没有履行啊谨慎的义务。比如说哈，在招聘的过程之中呢，有没有人已经投诉过这个相关的企业存在一定的违法行为，同时呢还要看呢平台到底有没有把这些涉及到虚假的一些信息向用户推送，如果有推送的话，平台也不能逃避相关的责任啊。最后呢要看一看平台是不是建立了相关的这种举报机制，如果没有畅通的话，那平台也要承担责任。 联合国安理会5号一致通过涉朝鲜的第2371号决议，严厉谴责朝鲜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导弹计划，并决定对朝鲜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外交部长王毅昨天表示，遏阻朝鲜核岛开发与尽快恢复和谈两者不可偏废。央广记者张佳宁报道。 当地时间6号上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询就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最新涉朝鲜决议回答了记者提问。王毅表示，这一新决议有两方面重要内容。 首先，它是针对朝鲜违反安理会的决议不断的涉岛的这种行为做出了必要的反应，这种必要的反应目的是为了有效的或者更加有效的阻遏朝鲜的核岛开发的进程。同时，另一方面的内容就是呼吁要重启6方会谈，强调要用外交和政治的手段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半岛的核问题，特别是要避免局势进一步的紧张和升级。 王毅指出，决议的这两方面内容都很重要，不可偏废。 制裁是需要的，但是制裁绝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还是要把半岛核问题拉回到谈判桌前来，通过谈判来寻求最终的解决办法， 直至实现半岛的无核化和半岛的长治和久安。 王毅表示，这个决议通过之后，半岛形势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我们呼吁各方都能本着负责任态度做出自己的判断，决定自己的行动，尤其是要避免局势轮番升级。王毅强调，中方仍然希望各方认真考虑和接受双暂停倡议，这一倡议是目前最为现实可行和最为合情合理的方案，不仅可以缓解当前紧张局势，也能解决各方最急迫的安全关切，并为恢复和谈提供机遇，创造条件，找到摆脱困境的突破口。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堪称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行、豁达包容的情怀，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在市场强势奔袭的时代，先生们还需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为晚生后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中国之声从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先生》第二季，向以德行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第一篇《叶嘉莹诗让我们的心灵不死》，采自央广记者杨宁。 我现在活得快一个世纪了，我这一辈子要做的就是把中国的吟诵传下去。 2017年5月20号，南开大学嘉陵学社，每逢周六，平日里静谧的小院儿准时热闹起来，旁听者早早来到，将还算宽敞的客厅挤得满满当当。93岁的叶嘉莹先生由人搀扶着慢慢走向客厅中央，气质怡然。 所以诗歌是有生命的，那个生命到现在也是活的，所以诗歌里边不但有一种感发的生命，而且是生生不已的，是一可以生二，二可以生三的。 生于战乱，长于动荡，叶嘉莹经历了去国离乡的悲哀与痛楚，时代的洪流里忧患接连而至，但诗词成了他最重要的陪伴，一生的起伏尽在这抑扬顿挫的平平仄仄里。 我结婚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去美国也不是选择，这不是我选，就是命运。只有回国来教书是我唯一的，我一生一世的自己的选择， 就是以无声的觉悟做有声的事业，以悲观的心情过乐观的生活。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新闻动车组，第13届全运会圣火在天津海河三岔口成功采集，南京要求年底前各运营企业暂停投放新共享单车，福建长乐移风易俗，以廉洁党风带动淳朴民风。请听报道。 第13届全运会圣火采集仪式昨天在天津海河三岔口思源广场举行。著名举重运动员、2012年伦敦奥运会举重冠军吕小军双手持采火棒，伸向采火器中央采集圣火。之后，圣火护卫接过采火棒，将圣火引入火种灯。首次担任圣火采集手的吕小军： 比奥运会我觉得更紧张，也再次欢迎全国各地的运动家人们。天津欢迎你们。 圣火采集结束后，主题为传递梦想共享健康的全运会火炬传递活动将于8月8号正式开始，经16天在天津市内完成传递。圣火将于8月27号晚传入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在全运会开幕式中点燃本届全运会主火炬。央广记者陈庆斌天津报道。 近日，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公安局、城管局召开联席会议，要求从即日起到今年年底前的过渡期间，各运营企业暂停投放新车。南京市客管处租赁科科长裴碧伟： 没有排斥任何一家企业再进入南京，但是呢，这个企业要进来我们是可以，但是呢，车子暂时不能投。 会议还明确，8月10号前，现有的无牌共享电单车必须退出南京市场，而有牌的车辆在报废后不能投放新车。南京电台记者孙浩仁南京报道。 办婚丧喜事，主人家不仅要给来宾发红包，还要攀比谁家的酒席丰盛。面子文化曾经让福建长乐老百姓苦不堪言，当地开展清风运动，以党风促廉洁社风。长乐市委书记许南吉表示， 对各级领导干部在移风易俗过程当中的作风建设过程当中的一些信息，作为我们考察干部的更重要的内容。 福建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陈善光表示，治理过程中要压实主体责任，需要动真格。 从去年整治到现在，查了共是查了7起，处理了15人，其中的话有7个是被诫勉谈话。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1到6月，长乐共举办红白喜事3715场，没有发现发放红包现象，酒席规模、乐队数量也得到了有效控制。目前移风易俗工作开始产生正面溢出效应。央广记者侯燕、许瑞北京报道。 公安部表示，今年年内将实现居住证制度全覆盖。目前29个省区市已出台居住证制度实施办法，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基本建立。 北京市住建委同北京市规划国土委日前起草了关于印发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规划设计宜居建设导则试行的通知。根据通知，北京城六区共有产权住房套型总建筑面积不应大于90平方米，实施全装修成品交房。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拿出1亿元设立政策性转贷资金，专项用于支持宁夏中小微企业的短期过桥、向银行借新还旧期间的资金周转。 从今年8月起，贵州在全省开展农村组组通公路3年大决战，将累计投入资金388亿元，规划建设通组公路9.7万公里，彻底打通交通最后1公里。 第十届国际树枝状大分子峰会昨天在山东威海开幕，这是该峰会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 日本广岛市6号在和平纪念公园举行原子弹爆炸72周年纪念活动，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数百名民众当天聚集在活动现场附近，抗议首相安倍晋三出席纪念仪式，并要求安倍下台。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6号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表示，如果美国放弃其对抗性姿态，俄罗斯就准备恢复俄美正常对话。 美国军方5号说，一架美军用飞机当天在澳大利亚附近水域坠海，3名士兵失踪。据了解，事发时飞机正在澳大利亚东部附近海域上空执行例行任务，机上共载有26人，事发后23人已获救。 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和巴西等南方共同市场4个创始国外长5号在巴西圣保罗召集会议，一致决定无限期终止委内瑞拉成员国资格。委内瑞拉政府当天回应称，该决定无理且非法，并提出强烈抗议。 伊朗连任总统鲁哈尼当地时间5号晚在议会正式宣誓就职，开启其2个总统任期。共有近100个国家的政要和代表出席就职仪式。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于3号授权鲁哈尼出任总统。 喀麦隆安全部门消息人士6号证实，该国吉北大区日前发生2起自杀式袭击事件，造成至少9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越南预防自然灾害中央指导委员会6号说，连续4天的暴雨和洪水已在越南北部造成18人死亡、12人受伤，另有18人失踪。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徐晶、全龙、于芳，主播方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古城新韵，自在镇定。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守望相助70载，亮丽北疆内蒙古，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